北京时间21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情感夜航船节目。世界也许很小，小到一转身就不知会遇见谁。世界也许很大，大到一转身就不知会告别谁。星光点点的夜，此时此刻的你，正开始或结束着怎样的故事？夜的宁静已来到，让喧嚣暂时停靠，用耳朵聆听，以声音拥抱。像一位老朋友陪着你静静聊聊，让温暖徐徐缭绕。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听听 FM， 每周二四晚9点到10点，就在情感夜航船。喜欢一个人只用一分钟的时间，忘记一个人却要用一生的时间。爱的功课由一个笑容开始，开出千般花朵。有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有人用童年点亮一生。人生的功课从一次觉醒启程，蜕变为万种色彩。情感夜航船，每周二四晚上9点到10点播出，让你在情感的此岸和彼岸之间收获成长的力量。 晚上好，欢迎来到 FM95.4 AM603 北京故事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情感夜航船，我是主持人夏冰。在今年每个周二和周四的晚上一个小时的陪伴，咱们来一起聊一聊那些情感最深处的思考，那些启发，还有那些可能让我们辗转难眠的小心思。此时此刻，欢迎大家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呢，也欢迎大家找到我们情感夜航船在听听 FM 的聊天室，跟我互动起来，来跟我聊一聊你在情感、在亲密关系、在家庭关系、伴侣关系当中有一些怎样的困惑，来跟我聊一聊你有一些怎样的迷茫，你又是怎样走过这些迷茫的。同时呢，你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故事广播。此时此刻你在哪里呢？这个周四的晚上你的心情如何呢？欢迎已经来到我们聊天室的燕玲还有宝姐姐，晚上好。情感夜航船这个节目，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聊天室里留言跟我互动，同时呢，也欢迎大家在听听 FM 的听听号找到夏冰，来给我留言，向我诉说你在情感和心理方面的困惑。那最近呢，我常常在后台看到这样的一类留言，说的是同样的一种心理状态。什么样的状态呢？就是我对于目前的这个亲密关系，我对于现在的这个婚姻关系，对于目前的这个伴侣关系不是很满意。人到中年，身边婚姻出现危机的朋友，在主观的感受上好像是越来越多了。 那大家的伴侣关系都出了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呢？很有意思的是啊，很出乎我的意料，并不是我们觉得会在感情里边被称之为硬伤的那些事儿，比如说不是家庭暴力啊，也不是说两个人之间在婚姻之外有了其他的人，甚至呢也不是我们这几年经常会提到的丧偶式育儿这样等等高杀伤力的原因。很多给我留言提到他们在感情关系中的困惑，更多的是一些非常暧昧不清的困惑。比如说，我觉得我的另一半特别不懂我。还有人这样给我留言，说我跟我老公之间已经看不见彼此了，他已经不在我的世界里了。还有人这么说，说我已经没有和对方去分享生活、分享心情的欲望了。那在你的情感关系当中，在你的婚姻当中，也有同样的问题吗？今天晚上的情感夜航船，我们想一起来聊一聊那些在伴侣关系当中看不见的，那些隐形的，但是会慢性伤害我们关系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在上半个时段呢，我们会围绕一个关键词，叫做看不见。欢迎走进我们直播间里的奋斗者，晚上好。欢迎冰心，冰心说百年修得同船渡，千年修得共枕眠。是啊，能够在茫茫人海当中建立一段亲密的关系，甚至走入婚姻的殿堂，这是何等的缘分。不过日子是一天一天过的，生活是一年一年过的，有人说七年之痒，更何况度过整整的后半生。人是复杂的动物，有那样的瞬间，可能我们对于自己的关系会没有信心了，甚至还有一些瞬间，我们会怀疑我们身边的人就是那个对的人吗？你在婚姻或者情感关系当中有没有过那种没有被对方看到的感受？有没有那种不想再去分享的感受？在知乎上有一篇高赞的回答，它的标题就是说，在亲密关系里的这四种看不见很让人煎熬。那么在你的亲密关系当中也有这样的看不见吗？我来跟大家分享。他说的第一种看不见，通常呢是由我们双方的兴趣爱好的不同和价值观的差异引起的。我相信这样的经历大家都会有过，你的伴侣和你大谈国际局势，而你呢却只想和对方商量一下明天我们去哪家餐厅吃饭。或者是你激动地和对方分享你刚刚看到的一部电影，分享你刚刚读过的一篇影评，可是对方呢好像对这一切都没有什么兴趣，只是刷着手机听得心不在焉。那种感觉就是还行吧，你别说了，别打扰我看手机。久而久之，两个人会越来越没有话说，越来越不想聊天，更别提什么共鸣感还有亲密感。燕玲说，现在有一种现象是白天秀恩爱，晚上分房睡。白天秀恩爱，这是我们作为社会人的一种虚荣的需求，我们需要被更多我们身边的人看到我的恩爱。分不分房睡 我觉得可能没有那么重要，更重要的是我们的心情是同步的，我心里的感受，我的喜怒哀乐，对方是有共鸣的，你们说呢？我来描述一个场景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共鸣，就是现在很多的中年夫妻，如果说四目相对啊，单独出去吃一个饭，可能会有点不知道聊什么。如果孩子在身边可能会好一点，跟孩子说说话，然后孩子呢会嬉笑怒骂，会有一些特别可爱的这样的表现。但是如果没有孩子，没有老人在场，也没有朋友在场，仅仅是中年夫妻两个人，可能更多的情况下会各自刷着手机。经常在餐厅里看到这样相对无言的中年夫妻，我会想，天哪，可能之后还有20年、30年、40年的时间，我们要聊些什么呢？宝姐姐说，既然想离婚，肯定是出了问题，两个人牵手无感，面对面无语，就别强求了。今天我们说的可能还不是会危及到我们真的去选择离还是继续过的那样的硬伤，而是我们的伴侣关系不足够满意，没有办法满足我们所有的精神或者是情感的需求。欢迎向着阳光。宝姐姐说，看不见是眼里有另外一个人了吗？还是懒得看？还是看久了，没有兴趣了？我觉得都有可能，或者是都用来看手机了。刚刚我们说的第一种看不见，是夫妻双方在兴趣爱好方面不太一致，可能在价值观方面，感兴趣的事儿方面也不太一样，这样的话就会导致我喜欢的东西，我有共鸣的东西，对方看不见，也没有共鸣。那第二种看不见呢，是由夫妻双方对婚姻贡献程度的认知它的不同所引发的。举个例子，你会觉得你的另一半对婚姻的贡献程度低吗？你们会因此争吵吗？我们经常会看到的是男性啊，对身为全职妈妈的妻子，他对婚姻和家庭的付出的一种看不见。如果是女主外男主内，那也很容易陷入看不见对方，看不见家庭主夫对家庭付出的这种困境当中。我有一位好朋友，他的先生呢，因为一些原因失业在家3年后，他们的婚姻也走到了尽头。他说，我并不完全是因为他没有工作而离婚的，只是时间久了，我们似乎都看不到对方对这段婚姻的付出了，把很多东西视为的理所当然，很难沟通，也无法走进彼此的世界。燕玲说，兴趣爱好不同不是问题，问题出在你看不惯我的兴趣爱好，你看不上我，彼此都不包容。我非常认同燕玲的说法，有人说在亲密关系当中最大的杀手是一个词，两个字，叫做嫌弃。你嫌弃了，你不愿意看了，你就看不到了。宝姐姐说，在一起30年了，结婚27年，天天有的聊，聊不够，无论什么话题都有的聊，哇，这样的夫妻关系真的是会羡煞旁人的。你们不仅是社会学意义上的

一首《离人》送给大家。刚刚说了，百年修得同船渡，千年修得共枕眠。今天晚上我们的话题呢是，我想离婚了，理由却站不住脚。聊一聊那些在我们的情感关系、亲密关系当中的隐形杀手。比如说，我觉得我的情绪没有被对方看到，我没有被懂得，我没有被理解。这样一些看似好像轻飘飘的描述，不至于说真的走到离婚那一步，但是可能在这个情感关系当中的当事人是没有被满足的，是有缺憾的。秋风秋雨说，那就互相沟通一下吧，达成共识，不一定非要强求对方都要一致。说得很对，但如果情感关系中的双方有一方不愿意沟通呢？如果对方觉得，我们结了婚了，有了孩子了，生活就这样了，平平淡淡的就可以了，不用那么多情绪上的沟通，不用让我知道你那么多的喜怒哀乐，因为工作也挺忙的，生活压力也挺大的。如果是这样的情况，另一方该怎么办呢？我们要说的第三种在情感关系中的看不见，就是由于伴侣双方中的一方或双方都不善于沟通，或者不愿意面对矛盾，持续的逃避沟通而造成的。有一位叫小林的网友在后台给我留言，他是这样说的，他说他和他的先生面对任何矛盾冲突的解决方式都是自我消化。他希望呢，在夫妻关系出问题的时候，先生希望呢，小林也能跟他采取同样的做法，就是自己消化。用小林先生的话讲，我调节好了，你自己好好消化一下啊，这件事就过去了，就没有必要沟通了。但是往往这种时候，小林呢就会非常的孤独，就好像两个人一起学游泳，遇到呛水，对方拍拍你的肩说，我学会了，先游走了，你再多练会儿吧，然后上岸，连一个救生圈都没有扔给你。这样的小事儿呢，听上去或许微不足道，但是积累起来却会造成不可弥合的裂隙。因为没有任何一对伴侣能做到100%的了解对方，更何况婚姻本身就磕磕绊绊的，不靠坦诚的沟通，又如何去了解对方具体的想法需求，然后继续去磨合呢？我也很想问一问我们的听众啊，如果有一个中年人说，我想离婚了，只是因为我的伴侣什么都不跟我沟通，跟我没话讲，那你们觉得这个婚真的要去离吗？还有第四种看不见，这种看不见呢，常常是渐进式发展起来的。一开始两个人还挺好，相携相伴啊，两个人能聊到一起，但是由于其中的一方进步太快了，两个人对自我发展呀，对家庭的未来，对子女教育的想法就变得越来越不同。这就是通常我们说的两个人的成长不同步，对方在自己的眼中变得越来越不值得被看见，于是就渐行渐远。就像前阵子比尔盖茨宣布离婚，他和妻子在离婚声明中是这样写的，这段婚姻不能再让我们成为更好的彼此。不管他们离婚的真实原因是什么，但是亲密关系当中的一方跟不上另一方的步伐，或者压根儿就不想跟上，那确实会让双方都觉得很累。 如果伴侣双方一个人成长得很快，他的世界打开的也很快，而另一个人一直在原地踏步，这样的隐性的我们情感关系中的障碍好像不值得走到离婚这一步，但时间长了又确实如鲠在喉。你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吗？如果遇到这样的情况，你又会怎么办呢？欢迎用户4438，晚上好。欢迎白小云。白小云说，自己的心情需要自己去打理，依赖对方是不可能的，自己过不去的话谁也帮不了你。嗯，我相信情绪都是自己的，但如果你最亲近的这个人你都没有办法去跟他分享你的情绪，这是不是也是一件很可怕的事儿呢？欢迎大家把你们在情感伴侣关系当中的一些困惑分享给我。今天晚上我们的话题是想离婚了，可是理由呢有一些站不住脚，那些亲密关系当中的隐形杀手你遇到过吗？你又是怎么处理的呢？ 好不容易走你走过的路梯，玩你玩过的游戏，做你没做完的事，这条路我也觉得好熟悉，所以我有理由怀疑你住过这里。如果思念能随时间累积，创造另一个天地，风景一定好美丽。我的回忆在哪里，让你带我去忘记，直到我忘了爱上过你，我才拿出来温习。你的回忆在哪里，让我为你好好搜集，那已经成为我唯一活下去的动力。找不到我的影子，闻不到你的呼吸，这些人有种暧昧的痕迹，和你有过什么关系，你认不认识？如果思念能随时间累积，创造另一个天地，风景一定好美丽。我的回忆在哪里，让你带我去忘记，直到我忘了爱上过你，我才拿出来温习。你的回忆在哪里，让我为你好好搜集，那已经成为我唯一活下去的。 大咖来了！ 每周二、周五晚八点， 北京故事广播和听听 FM 邀请文化、体育、演艺等领域知名人士 参与轻访谈节目《 大咖来了》， 分享有趣观点，讲述多彩生活， 更要实时互动游戏回馈听友。 每周二、周五晚八点， 锁定 FM 954北京故事广播， 锁定听听 FM， 好听的听哦。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情感夜航船节目。喜欢一个人只用一分钟的时间， 忘记一个人，却要用一生的时间。爱的功课，由一个笑容开始，开出千般花朵。有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有人用童年点亮一生。人生的功课，从一次觉醒启程，蜕变为万种色彩。情感夜航船，每周二四晚上9点到10点播出，让你在情感的此岸和彼岸之间，收获成长的力量。 晚上好，欢迎回到今天晚上的情感夜航船，我是主持人夏冰。此时此刻呢，你也可以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呢，来参与我们聊天室的互动啊。今天晚上我们的话题是想离婚了，但是理由却站不住脚，那些亲密关系当中的隐形杀手。已经有非常多的听众和网友走进我们直播间跟我分享他们的观点啊。有一些网友呢是说，如果有这样的想法那就算了吧，有这样的想法说明已经不想过下去了啊，何必保持这种勉强呢啊，没有感觉了何必要继续呢。我不太支持这样的观点啊，虽然现在我们整个社会的发展节奏加快了，我们每个人的选择也更多了，但我觉得遇到问题去修而不是去换绝对是被推崇的。因为任何一段伴侣关系，任何一段亲密关系，它都会遇到问题，他都会遇到障碍，哪里有完美的伴侣和完美的关系呢？所以在下半个时段呢，我们也会跟大家分享，当我们在伴侣关系当中面对这些隐形的啊慢性发作的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怎么去处理。大家也可以把你们处理的方式在我们听听 FM 的直播间互动平台分享给我。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去年大火的一个综艺啊，叫《再见爱人》。这个综艺呢，非常的特别，有人叫它说是我们国家首部离婚综艺。那这个节目呢，它是邀请了三对已经离婚和准备离婚的前伴侣，共同旅行18天，然后呢他们再重新决定他们是否要分开还是继续走下去。这档节目中让我印象特别深刻，也是最让我意难平的，是有一对夫妻王秋雨和朱雅琼。他们从相识到结婚生子，在一起已经有19年的时间，而且在节目各种细节我们都可以感受到他们彼此是深深爱着对方的。有很多的细节，比如说朱雅琼要一个人去小木屋过夜的时候，老王就远远地跟在他后面目送他。还比如说爬山的时候，朱雅琼选择走一条比较曲折的小路，老王就很担心他的安全，也提出主动去陪他。两个人对彼此的那一份牵挂，那一份关心，我们都是看得到的。而朱雅琼对老王的爱更是满意在他的眼睛里，比如他会清楚地记得两个人相处的各种细节，再比如他会和朋友说老王是一个特别有才的人，他的话语中满满的都是对王秋雨的崇拜。可是就是这样相爱的两个人，最后当18天旅行结束的时候，他们却决绝地选择了分开。他们都觉得自己和那个最亲密的人之间缺了点什么。 他们都觉得对方是不懂自己的。为什么？妻子朱雅琼呢，是一个浪漫主义者，她比较凭心情做事儿。而丈夫老王呢，又是一个极端务实的人，两个人在很多的情况下都没有办法去理解彼此的话语还有行为背后的意思。一个人是非常理性的，而另一个人又是极度感性的，因此他们也没有办法给到彼此想要的东西。由此呢，他们之间也爆发了各种激烈的争吵，这种争吵和摩擦就慢慢地吞噬掉了他们的感情。看完这个节目，我也很困惑，我觉得亲密关系当中最基本的要素不就是爱吗？为什么懂不懂这件事儿，理不理解这件事儿，会让一段关系破裂，最终走到了分离呢？在亲密关系当中，最亲密的那个人不懂我，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呢？也欢迎大家把你们在亲密关系当中被看见、被理解、被懂得的体验分享给我，我们也来一起看一看如何去解决那些让我们在情感关系中重新被看见的问题。我也给大家找到了很多我们可以通过努力去让对方看得见自己和重新去看见对方的方法。分开固然是一种选择，但是绝对不轻松。如果你还想为亲密关系做一些努力，想要尝试去看见彼此，以下的一些方法分享给大家。我们先来看一看大家的留言。生活大百科说，人的欲望是无边无际的，要懂得欲望管理，说得很好。怎么样去试着被看见呢？第一个方法，试着将全部的注意力放在对方身上，哪怕就一次。曾经我遇到过这样的一对夫妻，他们是中年人里少见的恩爱又甜蜜。但其实呢，这对夫妻他们的差异很大。妻子是典型的上海人啊，就是那种很娇滴滴的娇小姐，而丈夫呢是标准的北京老爷们儿，两个人的兴趣爱好、生活习惯是完全不一样。那他们两个是怎么如此的恩爱呢？妻子说，他们相处的秘诀，就哪怕平常各忙各的，但一个月里至少有一天的时间要将全部的注意力都放在对方身上。在这一天，妻子呢会看着丈夫下厨，跟在他身边听他炫耀厨艺，拍下他炒菜时的背影，发个朋友圈，然后再配个文说从相识相恋到柴米油盐，感慨婚姻的不易。而丈夫呢，每个月会陪着他小资的妻子去文艺一把，看话剧，喝咖啡，哪怕这个北京老爷们儿对于话剧的内容其实完全无感，他也会称赞妻子优雅漂亮，说自己当司机也赏心悦目。你看，其实这样的时刻真的不需要太多，只要我们在那一刻将全部的注意力都放在对方身上，它就是爱意的表达。我看见了那个真实的你，并且因为你是你而关注你、欣赏你。无论我们做的事儿，我是不是真的感兴趣。第二个被看见的方法，再尝试沟通一下吧，哪怕吵架也很有用。有人说，那些还能够吵架的夫妻还是很相爱的。 当我们发觉自己没有被对方看到的时候，难免会失望。但如果你还想为这段关系努力，那就要勇敢地再去沟通一下。可能会争吵，沟通的结果可能会不尽如人意，但只要是沟通就是有意义的，哪怕吵架也很有用。有一位网友说，最近他和先生吵架吵得越来越有效率了。怎么个有效率呢？在双方情绪都很激动的情况下，大家反而更容易丢掉面具，抛出最真实的委屈不甘，抛出最真实的需求和想法。想想也对啊，比起平日说话里略带修饰的词不达意，吵架时的单刀直入，效率真的更高。当然，这并不是说吵架是一种好的沟通方式，只是想告诉大家，当你们彼此看不见、走不近的时候，如果要沟通，就需要有勇有谋，别怕冲突，去找到适合你们沟通的方式，无论是坦诚的吵架，还是杯酒吐真言，都可以。用户4578说，世界上没有两片一样的树叶，更何况人的性格、脾气、人生观、价值观都有差异，没有原则性的问题都可以沟通解决，但如果触及了原则就没有谈的必要了。今天晚上我们来跟大家探讨的话题是亲密关系当中的那些隐形的杀手。当我们对一段婚姻，当我们对一段关系感觉到失望的时候，也许我们还应该再勇敢一点，再主动一点，再尝试着去沟通一下，你说呢？ 3年前他和她相遇在四大路的包摊儿，为了买同一本灌篮，两个人对上了眼儿，从此白天发短信，晚上在网上聊天儿。半年后在八里村儿，他们住在了一块儿。 他送她一本淘来的旧书，作者叫村上春树。他送她一瓶廉价的香水，他知道这香水没毒。他们是两个没毕业的学生，日子过得很苦，但青春期有了爱情就是完美的幸福。 为了对未来的憧憬，他和他埋头苦读。他考上研的那天，他拿到华为的签约书。一个去了深圳，一个去了成都。在新的世界里，每天茫然思顾。 想念被距离拉远，也被时间冲淡。现实像一块橡皮，擦去了曾经的浪漫。当他鼓起勇气说出分手的那天，他也只是对着电话这样的故事，每年都发生在这城市之中。 这样的故事每年都结束，消失在风中。还记得当年他和她爱得那么浓，他是他的流川枫，他是他的苍井空。 和他相遇在同学会上，他依然潇洒，他依然漂亮，但眼神都有些沧桑。他的身边带着一位刚刚完婚的新娘，而一个西装革履的男子也站在他的身旁。 握手的瞬间，那熟悉的温度让他突然想哭，他只能挤出一丝笑容，不让泪水流出。所有的回忆，所有的故事又冲进了脑中，他们站在人群里像两个孩子一样无助。这样的故事每年都发生在这城市之中，这样的故事每年都结束，消失在风中。还记得当年他和她爱得那么浓，他是他的流川枫，他是他的苍井空。他是他的流川枫，他是他的藏经。 在聊天室里，我们的听众白小云说，生活是柴米油盐，一地鸡毛，婚姻的质量不一样，经营的好坏不一样，如果没有相互的理解包容，真的是过不到一起的。除了理解和包容，还要去懂得，还要去努力的达到共鸣和同频。有一位叫阿斌的网友给我留言，他说，我和我的妻子好像一直活在两个维度。前两天我们因为排队的事儿和人起了争执，我主张讲道理，可是他呢却说我懦弱。我工作中不去争抢，他就指责我没有上进心。慢慢的，我也对自己产生了怀疑，我是不是真的没有成为一个男人该成为的样子？而这种自我怀疑是很痛苦的，它会动摇一个人的自我认知，让人在坚持自我和彻底改变中来回煎熬。其实我们是很难真的去改变一个人的。那句话是怎么说的？选择大于改变。如果你在亲密关系当中不接纳和理解对方，还试图去让对方变成一个不是对方的人，那这段关系该有多痛苦啊。而对于那些没有被看见的伴侣，是不是也在要求别人看见你之前先学着看看自己呢？比如说这位叫阿斌的网友，每一次你的妻子质疑你不够勇敢啊，不够争强好胜的时候，你是不是清晰自己的选择是出于怎样的价值观呢？我们要求对方看见自己，是因为我们对对方怀有爱意和期待，所以我们才想被理解、被关怀、被肯定。但是在这之前，也要先学着自己看见自己，自己了解自己。 以及自己接纳自己。当你看到了自己的美好和不堪，看到自己内心隐藏起来的不安和需要，你会发现那个真实的自己，然后对这个自己抱以温柔和接纳的态度。这不仅有助于对抗婚姻里的孤独感，也有助于对方看到真实的你。而且当你从要求对方看见自己转变为尝试自己看见自己，实际上就是给了你们的亲密关系一个喘息的机会。这个时候呢，你可以暂时的从双方的关系中抽离出来，站在一个第三方的立场，更冷静，不带偏见的审视对方的行为举止所表达的含义。有这样的一个案例哈，有一位朋友说呢，之前她的丈夫沉迷手机游戏，从来都不听她倾诉，不听她的唠叨，这一点让她相当的失望。她觉得她在伴侣关系中根本没有被看见，也没有被懂得。但是最近她换了一种思路，她尝试呢将抱怨丈夫的时间拿来自己看电影，学习美妆的知识，制作手账。然后她发现自己做这些事儿的时候获得的快乐，可能和丈夫打游戏获得的快乐没有什么本质的差别。再加上丈夫除了玩手机游戏，也没有什么其他不良的嗜好。她就想，我何必要再去苛责对方呢？直到有一天，她的丈夫在刷手机的间隙，忽然头也不抬的就对她说，她说，我要给你送一个很好的卷发棒。那一刻，她从自己所看的电影情节里回过神来，接受到了这份爱意，觉得轻松又温暖。总是呼唤我要被理解，我要被关注，我要被看到，是不是因为你做的事情不够多呢？是不是因为你有太多闲暇的时间呢？是不是因为你的脑子里想了太多其实不是那么重要的事儿呢？用户6306说，仔细考虑好了，您过就过下去吧，不用幻想离婚会更好，因为未必。说得对。其实心理学家指出，亲密关系中的懂得包含了三层意思。第一，我们要知晓彼此比较全面的信息，对方的性格，对方的喜好，对方的优缺点。第二，这一份看见和懂得，它还包含了接纳和肯定的态度。我知道你是什么样的，我也接纳你就是这样的。最后呢，这一份看见和懂得，它应该是具有实践性的，它应该是包含精神上的理解，语言上的支持，还有行为上的鼓励。只有当我们接收到这样的语言还有行动，听到这样的话语，我们才会在亲密关系中产生强烈的被懂得的感觉。换句话说，即使你已经很了解对方了，也必须得有行为表现出来，让对方感受到你懂我，或者至少是你在努力的懂我。其实不管是婚姻还是恋爱，大多数的人没有走到最后，或许真的不是因为不爱了，只是因为他们在一段彼此不了解的关系中逐渐失去了存在感和价值感。那这样的分离岂不是太可惜吗？让我们多花一点时间